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186188。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Life is only made for two, all the way back to you. What do I do? 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啊！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还是节奏，都能够让人体会到对爱的执着还有奋不顾身的。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我的小伙伴们，我是春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牛奶咖啡啊最新发布的一首单曲，叫做是丘比特点赞。以轻松欢快的节奏呢，道出了单恋一族的小心思啊。那么丘比特点赞呢，也是作为全新专辑的预热，全新创作专辑呢将于年底之前上线，所以呢很多人都很期待吧。那我们不如这个时候呢就先听为快，先听到其中的一首，叫做是丘比特点赞，我们听听看吧。 平台他的 都想看看，管他吃没吃饭，今天傍晚天气怎么样，是否又忘了带伞，把过去一个表情看看，假装是幽默感，到底说不说一句晚安，你等到凌晨三点半，一句喜欢你喜欢你说出口的时候却那么难，隔着屏幕红红的脸蛋，连丘比特也觉得孤单，一句喜欢你喜欢你现在说出来算不算晚，不想只是做你的伙伴，我还想做你的另一半，吃饭，今天心情到底怎么样，明天用不用加班，过去一个表情看看，假装是幽默感，到底说不说一句早安，你等到上午十点半， 没错，恋爱加油神曲正式的来袭了哈，爱之勇气满满，丘比特呢也要给你点赞哦。所以呢继咖喱咖喱之后呢，金曲的创作组合牛奶咖啡呢又是呈现了一首喜感的佳作，就是这样的一首丘比特点赞了是吗？所以呢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也能够让我们在耳边不断的重复，成为日后的经典吧。好了，能量应用来继续。我们说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贵，那过往的恋情呢已如云烟，但是呢却更加懂得真正的爱情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那么接下来呢就在于可以找到一个天天可以和自己在一起，可以跟自己说说心里话的那个人啊。爱很复杂，但爱呢其实也很简单，曾经沧海难为水，最终世上只有你。所以那么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林志炫的幸福公路，掌声请。 时间对了，想起我，欢迎光临我的梦。未来并不是平坦的路，也不是鱼腥节目，雨后会天晴，我知道有你陪。像一条未知的路，这样梦的长度，我们去追求幸福。

经常想起那些曾经的爱情和他一起牵过的手，我会不会像他一样，在不惑之年的时候，一个人穿过拥挤的人流，错过了就别回头。有时候我也会想起那些远在远方的老朋友，也经常怀疑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爱情能永垂不朽。我不会像大部分的男人一样过着平庸的生活，在每个灿烂的星空下对自己说，嘿，抬头。 没错，时间呢一直往后走，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起那些远方的老朋友，关于年轻的时候那些疑问啊，早已经有了答案，有的呢却还一直不会明白，但是呢无所谓了，如果都弄明白了也就没有那么多可以唱的歌了，是吧？那么接下来要为你推荐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充满着浓浓的民谣色彩啊，是来自老狼带过我们的《虎口脱险》。那么听男人唱情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老狼说他用他不一样温暖的嗓音把不少的人呢带回了白衣飘飘的年代，有人说呢他的歌声像清水，也会有人说他的歌声像酒一样，似水似酒，清透的面貌加之穿透的力量，才会有了如此醇厚的民谣。所以呢，听听看来自老狼的《虎口脱险》，听听看吧。 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

和北漂相对，如今啊，有个词儿"老漂"开始成为了新的社会焦点。正在央视一套热播的当代题材亲情大戏《远方的家》，就以老漂的生活为切入点，弘扬新型社会关系下的亲情观。继《舞动乾坤》之后，时隔不到一个月，根据网络作家天蚕土豆同名小说改编的第二部玄幻题材电视剧《斗破苍穹》上周在湖南卫视开播。相比播出近一个月的《舞动乾坤》，《斗破苍穹》的情况并没有好到哪儿去。两部作品在豆瓣上的评分堪称难兄难弟，前者 4.9 分，后者 5.2 分。作为人气极高的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原著粉们成为给两部作品打低分的主力，改编毁 IP 这一魔咒依然很难打破。再来关注英雄传奇电视剧《橙红年代》将于9月17号盛大开播。昨天片方曝光了《正义使命特辑》和《热血传奇》角色海报，14位主演集结亮相，各方势力逐渐浮出水面，一曲公安英雄和新时代百姓群像交相辉映的正能量乐章即将奏响。据了解，这部剧将登陆东方卫视东方剧场和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并将在腾讯视频、优酷视频、爱奇艺视频三网联播。最后来看，本周日晚，来自山东的小枣之乡乐陵与来自山西的诗词之城永济就将在魅力中国城的舞台上携手，以独具特色的魅力竞演，带大家尽享味蕾加精神的饕餮大餐，于枣香中寻觅人间百味，在诗词中浸润中华古韵。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通快速远通桥西侧出城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四惠桥，同时还造成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间出城方向车多排队，建议绕行广渠路。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爱情有理有道理，有时就像坐在你身边喜欢金鹏宇，而我刚好偏偏喜欢你。天很晴没放映，万万没有想到你是我始料未及一场雨。陌生城市在落雨，隔着千里走过万里，过了几世纪，与他星座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的专属秘密就是守护你，对这世界不熟悉，初来乍到初次相遇有很多问题，到最后都没有开口提，没什么经验，初次喜欢你，请不要在意。 所有我能想象到的词语都不及你万分之一的好，我从温柔手里偷得你，然后缠在手心里， 这一切是一场游戏，把对白提前设计，否则想必太容易等不及，一开口就离题，情有云影有云，过了很多个世纪，我的世界闪闪有了你。陌生城市在落雨，隔着千里坐不往里，过了几世纪，语用险阻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的专属秘密就是守护你。对的世界不熟悉，初来乍到初次相遇有很多问题，到最后都没有开口提，没什么经验，初次喜欢你，每次你好进心里，多么用力多么轻易，怎样才满意，清空我心底所有余地，希望让你从此在我这里住下去。这座城市在落雨，没了衣裳没了语言，只剩下唯一人执着的闪耀守护你，到最后也奋不顾身，愿意闯入你眼底。 OK， 这样的一首具有小清新般甜甜的小歌呢，是来自于萧忆琴带给我们的《落雨的城市》啊。我们说别管爱情有没有道理，有时呢就像是推理一样，闪电呢喜欢倾盆雨，而我呢却刚刚好偏偏喜欢你啊。那些不会说情话的男生们呢，一定要好好的听一下这样一首歌曲了，随随便便在里边找一两句出来呢，都是能够甜蜜出来的情话。如果呢你实在是笨嘴拙舌，紧张的不会讲话，那就干脆的把这首歌唱给大家听吧。所以呢也感谢我们的萧忆琴带给我们这样一首《落雨的城市》，告诉我们很多很多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说辞哈，谢谢。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很多说辞不一定要去学，不一定要去抄袭，要发自自己内心的，你明白了吗？好了，这样吧，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是一首新歌了，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说唱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东西，戏曲中的念白就是其中一种。如果一档节目能定义中国说唱，有人肯定不服。这不，戴荃就站出来了。新歌《东走迷》是他对中式说唱的定义之作。《东走迷》走的是接地气的民谣小调，戴荃将中式国乐和嘻哈元素融会贯通，既保留了浓郁的国风特色，又丰富了歌曲的可听性。另外，歌词创作也极为讲究，用词都是一些俗语，通俗却不肤浅，细细品味还有些反讽的意味。至于戴荃在 diss 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戴荃《东走迷》。 走着走着偏出了道，火山口菜市口，究竟到了谁的家门口，走到了一个山坡，山上的草它有点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披荆斩棘，管它是对还是错，我在哪儿我该往哪儿，本来就跟你不是同路人，难得被是我双的神功就是嘴，走到了一个山坡，山上的草它有点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披荆斩棘，管它是对吗还是错，

是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变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辛苦是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 人生呢，只有享受寂寞才能够充实内心。那你真的得承认，一个人呢，其实也可以过得很好，是吧？好了，能量音乐呢，到了最后一首歌曲了，是来自 SHE 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爱上你》。因为呢，我们想说，幸福呢是一种比较，是一种知足啊。咱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呢，人呢要有所追求，要有所满足，所以才说知足者常乐的。那幸福呢，也是人生的一种知足。只要自己感到满足，感到快乐，那你就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以呢，听着这样的一首《爱上你》呢。就告诉你，喜欢你我很满足，爱上你自己也会很幸福哦。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会是幸福的。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吧，拜拜。 我说这世界不够完美不够好，一定是在等我们亲手给到别人美好，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一起找到 一片片落叶未开出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忘返留恋。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但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看向同一个世界，然后错过痛苦漫长情节都变甜美，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好的记得你为我改变，请你继续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开出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留恋。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当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完成所有的画面，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好感激的你为我改变，请你继续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 界不够完美不够好，天使在听我们亲手给他拼的美好，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一起找到。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大家好，我是方大同，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Throw It Off 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全球独家大首播。 You got it.